不是，别怪，别怪。And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Yeah,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样的一句情话哈，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能错过，但不可能错过你，哎，是不是还挺酥的，挺软的。这首歌曲呢已经是王力宏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曲了，时间过去的真是快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另外两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还包括有《流泪手心》以及《茱莉亚》。本周就要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呢，全家团聚在一起，出去玩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昨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了海南，去到了不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万宁，很特别的地方，也很美。今天呢，我们依然去海岛，不过这次走出国门。这个海岛呢，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但是这里还是有很多的风景值得推荐。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偶遇所有的美好和美景吧。 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再快一些，穿过云朵，靠近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 旅行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放轻一点，放轻一点，你的心可能就会自由自在地飞起来。这首偶遇呢也是来自于2006年周迅的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偶遇，是火星电台担任制作人的。专辑的名字来源于周迅和火星电台的一次聊天，哎，聊得非常的火热。然后这个时候呢，曾宇提出一个概念，就说不如整张专辑我们就叫做偶遇，前半张呢叫做偶，后半张叫做遇。 三个人觉得哎，这概念很不错，于是专辑名也就叫做偶遇了。旅行的过程当中，偶遇的邂逅应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到底是哪里呢？北马里亚纳群岛，熟悉吗？陌生吗？北马里亚纳群岛上呢，有着很多很多风景宜人的小岛可以让我们进行选择。但是说起北马里亚纳群岛，大家也许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非常的陌生。但是呢，我们说一下这个群岛上的一些地方，你可能就说，哦，原来是这里呀。比如说塞班、天宁岛这些度假天堂都在北马里亚纳群岛上。而且呢，第13届塞班马拉松将于今年的3月10号正式的鸣枪起跑了。哎，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你一般跑马拉松的时候快没力气了，这个时候呢，你往边上一看，哇，蓝天白云，汹涌的大海，突然间非常的有斗志，双腿又燃起了动力，继续的往前跑。有的时候就应该往前去，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冲动是魔鬼，冲动一下怎样？ 做事要给自己留有余地，朋友说过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他跟我说过婚姻不能当作儿戏，孔子也说过学生要善于学习，地狱和天堂只在一念之间，罪恶的根源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你的灵魂到底离黑暗多远？快把借口丢掉，快学会到光明一点。 众都是魔鬼 ，Everybody say， 众都是魔鬼，他让你心碎， 他让你心碎。 众都是魔鬼，欲望带来罪，众都是魔鬼。天堂只在一念之间，罪恶的根源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你的灵魂到底离黑暗多远？快把借口丢掉，快学会到光明一边。 都是魔鬼，都是泪，都是泪， 听布鲁斯的时候会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首冲动是魔鬼来自于张岭，仿佛呢此刻我们喝了一杯 tequila， 有一点烈，但是反射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这首歌曲所营造的氛围一样，很舒服很惬意。冲动是魔鬼，但是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也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冲动，不是吗？好的，今天我们去的是北马里亚纳群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来到这里不可错过的一些地方。首先最不能错过的行程呢，就是畅游军舰岛。想象一下它有多美哈，翡翠般透明蔚蓝的七色海水，注意哦，海水是七种颜色的，柔软的细腻沙滩，热情的灿烂阳光，都让这里成为了最纯正的海岛度假风情。当然来到这里你也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这里呢有非常多种类繁多的海上水上项目可以供各位选择。这里呢也被誉为是马里亚纳群岛最棒的海岛度假胜地之一了。北马里亚纳群岛呢拥有着能见度最高可以达到50多米的清澈海水哦，各位一眼就可以看到50米底下的海水，而且都是那么的清澈，很美好吧。水下呢地形多变，物种丰富，更有大量值得探索的一些水下的残骸，这些呢都使得这里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潜水圣地。如果你爱潜水的话，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动物以及很特别的一些景观。这里呢有十几个各具特色的潜水点，你总会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潜水点呢就是塞班的蓝洞了，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蓝洞你都看到了哪些东西。我们都喜欢没有杂质的人事物，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杂质，周慧。 繁杂的都市，时间是华美的飞逝，任务是我们欲言又止，时间是永远将要死在你耳旁写诗，让你倾听我的心事，在这解脱的关口，我们不要早早忘记彼此，回忆如何适可而止，我曾未免太迟，难道消极的分开才算有点意思，说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甘情有时，幻想暂停这一时，浪漫的痛至少极致，如果我们既然如此，为何不看开一次，让故事的结局永远没有杂质。 刚才我们说到蓝洞非常的清澈，接下来我们往上走一走，沿着117级的青苔覆盖的陡峭的台阶往上走，走到悬崖腹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蓝洞的美好了。哇，这个时候在阳光折射下，它折射出了特别多彩的光芒。 是永远将要死在你耳旁写诗，让你倾听我的心事，在这解脱的关口，我们不要早早忘记彼此，回忆如何适可而止，何曾未免太迟，难道消极的分开才算有点意思，如果说爱既然如此，为什么幻想暂停这一时，浪漫的痛至少极致，如果我们既然如此，为何不分开一次，让故事的结局永远没有杂质，啊， 歌曲最后唱到，愿故事的结局永远没有杂质。快过年了，愿我们的生活也永远没有杂质。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慧。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特别艰难的时候，一首约定呢让大家都记住的周慧这个名字，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大家会忽然间的发现，诶，周慧去哪里了，好久也没有听到她的作品了。那个时候就是她的灰色和艰难期。周慧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唱片合约方面的问题啊，自己家庭当中的一些种种的困难，这段期间呢他好好的去领悟，好好的去咀嚼，之后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自己的房间，当中呢也是收录了自己这些年心路上的一些变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杂志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北马里亚纳群岛。接下来呢我们去一下塞班吧。塞班山区呢大都是丛林密布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各位爱玩的男士朋友们，来到塞班一定要驾驶一辆越野 UTV 或者是 ATV 穿越丛林，而这样的体验呢是最具特色的游玩方式了。我们可以攻顶世界最高峰踏破潮山，也可以去探索海岛罕见的壮观草原。当然这一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啦，一会儿我们会遇到水坑去阻挡我们的路，一会儿呢又是泥浆四溅，哇，身上全部都是泥浆。不过在崎岖不平的路上不断的前进，在浓密的绿色当中我们的车一直往前行驶，这样的过程本身是很刺激很快乐很过瘾的吧，就像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 Hey come on。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I need a little loving tonight, homie, so I'm not falling apart.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Yeah. Yeah. and My Broken Heart 来自于英国乐队 Rixton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非常红的一首大热单曲，中文翻译过来有人说叫我和我破碎的心，有人说叫我和我的玻璃心。爱情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都像下面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都是爱情的俘虏吧。 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旋转，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下。要做个好情人，却又变得沉闷，委屈了小心眼，坏的成分，不懂女人，男人若发挥自大的愚蠢，哪有可能帮得住缘分别认真，哪里来的一世一生，若不是心软而作茧自缚，若不是伤心爱自断活路，这座坟墓都是不肯认输的俘虏。 听着这样的歌曲，看着眼前的风景，感到口渴的时候喝上一口香槟。恋爱俘虏来自于彭佳慧。 明明爱不爱了，还互相拖累着，自负还惨，我们真够残忍。陌生的人不问又不问，表面很默的诚实而沉默，各自习惯床头的不必同时满目天灯，在门外羡慕的那种幸福，门内听 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彭佳慧去年年底发行的专辑《我想念我自己》当中。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彭佳慧说，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喝上几杯之后，都会开始说一些回忆的话，然后总会说我想念我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展览资讯。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31号。春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爆竹声声辞旧岁，千家万户贴春联。展览希望用这一蕴含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辞旧迎新。展览2018传统 at 现代民族服饰之旧长新上动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的经典与魅力，展览选择了少数民族服饰作为穿越之旅的主角。在这里你能看到让人啧啧称奇的经典美学，发现一些跨越时代的传奇符码。同样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的还有我到新疆去尚昌平摄影作品展。尚昌平自1992年开始行走生涯，70多次进出新疆，3次考察古丝绸之路，拍摄图片10万多幅，用平面的摄影作品勾画出了一个有层次感、立体感且充满温情的新疆。2月17号到21号春节期间，中华世纪坛还将举办文化集市，为市民准备颇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产品，包括来自贵州的手工蜡染、纸伞、折扇，体现北京民俗的汉宫花、中国结、香云包，以及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创产品，诸如刺绣笔记本、刺绣便携音箱、竹刻中国尺等。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我们又要出发喽。哎，旅行的各位，你真的是怎么样都美呀、 啊、扛着下地会才受得起赞美，和自己较劲也和现实作对，日子平淡就找点麻烦点缀，旁人的苦口婆心不予理会，心如飞飞得不到的那个人才最宝贝，为所欲为运动鞋到跟鞋都见不如飞，用你平凡也有光辉，欢笑会流泪要怎样累，反正有青春在大地里怎么样都美。 为赢了面子能舍得活受罪，脆弱了就安慰，强还是顶嘴，能经得起风光也能吃得了亏，爱谁谁吃吃吃吃吃 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当有人捧着钻石对你下跪，你都不一定给他机会。 丫头宝贝，我喜欢看你这样摇舞。 Hey girl， 你怎么样都美。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明新专辑的一首歌曲，充满戏剧性的快歌啊，很适合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带动气氛。歌词就像是陈明和女孩们之间关于美的一些 woman's talk。陈明说呢，女孩们要有自信，每个人都应该认识自己最美的一面。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告诉大家，美的重点啊，其实并不在于外表，而是要活出自己独此一味的风采。就算平凡也有光辉，可以说不是吗？在今年1月23号的时候呢，陈明也是带来了自己全新的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北马里亚纳群岛。当然，到了海边，看日出、看日落是少不了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纯净天空呢，为观赏壮丽的天空景象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虽然现在是中午11点37分，但是想象一下，此刻我们现在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然后呢已经到了日落时分，沿着海平面跟地平线展开的晚霞此刻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太阳在云朵之后缓慢的下沉，蔚蓝的天空和祖母绿般的大海在夕阳的照射之下也渐渐的转红，渐渐的投入到黑暗当中。看着此刻天空的美好的日落，心会静下来。然后你可能会想到一些老歌，有的时候回听那些老歌的时候，好像发现一下子听懂了，听进去了。下面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独自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首歌曲1999年的时候就诞生了，之后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也有过不同的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 可以重来。 谁知道有个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你可能会觉得歌曲有些老派了，在海边呢为什么不会听一些更加新潮一些的歌曲呢？但是想象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画面，在白昼和黑夜转换的这段美妙时光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北马里亚纳群岛的不同魅力，而这个时候你在哼唱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也是一种唏嘘吧。好了，时间到了更晚一点的程度，现在呢来到了夜晚。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即便是夜晚也是晴朗无云的，仰头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璀璨的群星。如果想要进一步的看到更加壮阔的星河，那么各位我们就远离市中心吧。在塞班北部的万岁崖以及鸟岛等偏僻的景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在人烟更加稀少的天宁和罗塔呢，远离城市夜晚的喧嚣，可以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绚烂银河拥入怀中的那种幸福和美好。而这个时候耳边有人在对你表白哟。 我喜欢你，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我喜欢 喜欢你，像一只这样简单的喜欢你，不想爱你，因为爱情炙热太过不确定，怕失去你，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你是我生命里的必需品，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 我喜欢你。 在璀璨星河之下，在非常非常美的情境之下，对他说我喜欢你，真的是可以听进去的吧。今天是2月13号了，明天呢又是2月14号。如果你想要对你喜欢的人说一些特别的话，并且点歌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然后呢把你的故事和想点的歌留言给我，明天可以送给你们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喜欢你呢，是来自于乐坛的一位新人，他叫做方月，方就是方正的方，月是王字旁一个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搜一下他的歌曲。在上周末的974 W 秀节目当中呢，他也是进行了现场的演唱，很多人也是瞬间被圈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当然就要吃吃喝喝了。每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塞班都会举行马里亚纳国际美食节及啤酒花园，这个时候呢岛上的酒店和餐厅都会准备好各具特色的食物和饮品，让难以抉择的食客有机会将所有的美味一网打尽。当然美味啤酒少不了好听动感的音乐。来了。 I don't want a girl who gets a car for her sweet 16, no spends a stack of dollar bills on a limousine. I want a girl who takes a bus and who is baggy jeans, rocking Nike Airs. What the hell are low bad teens? Don't want no fake tan, short skirt. Daddy's money don't work. Shop until you drop on the town. I want a smart girl, stronger than her father. Someone who will laugh at trying to fit in the crowd. And all we used to dream about is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out. Move to the nicer part of town where we'd have numbers on our house. It took a while to figure out what type of girl that I'm about. Who brings the real men out of me? I don't really want no trust fund, baby. I like my women independent. And I said to people, that's my lady. And we don't need nothing, yeah. I don't want no trust fund, baby. Save your money, don't spend it. And I said to people, that's my lady. And we don't need nothing, yeah. I don't want a girl who takes selfies, wanna make up free. Don't want no mean girl, lady in pink, prom queen. I want a girl who climbs trees, always dirt on her jeans. Her daddy told her how to fix cars, maybe she could fix me. I want a throwback kid who loves Missy Elliott, who for my birthday makes a mixtape and puts it on cassette. Want a girl with common sense, who's dripping in confidence.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rich, but she loves 50 Cent. And all we used to dream about is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out. Move to the nicer part of town where we'd have numbers on our house. It took a while to figure out what type of girl that I'm about. Who brings the real men out of me? I don't really want no trust fund, baby. I like my women independent. And I said to people, that's my lady. And we don't need nothing, yeah. I don't want no trust fund, baby. Save your money, don't spend it. And I said to people, that's my lady. And we don't need nothing, yeah. I don't want no, I don't want no trust fund, baby. No, I don't want me. I just want me a no, proper lady. Trust Fund Baby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美国的一支非常年轻的乐团，叫做 Why Don't Me。大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罗塔。罗塔呢，被誉为是马里亚纳没有经过雕刻的宝石。动植物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小岛上放肆地成长着。罗塔呢，也是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太平洋海岛的风貌。甜蜜的情侣在这里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属于你们的二人世界。当然了，有些人说到了海岛，我想要拍婚纱照，来到马里亚纳群岛是很好的选择。一套没有大海做背景的婚纱照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阳光和沙滩的蜜月是有遗憾的吧。而来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度过你们二人最甜蜜的时光，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独特又纯净的海岛，可以留下你们的足迹，而七色海五色天可以成为你们甜蜜爱情永恒的相框。走了一天累了，该回房间当中了。先生女士，你的房间在1501。 客厅是否远过沙漠到南极，分不南星分落的话语，藏在角落会被谁捡去，毫无痕迹忽远忽近，拿捏着距离，小心翼翼，似笑非笑，冷漠的语气，快窒息。现在问题还给你， 1501来自于李霄云的歌曲。每个人的房间都很特别，拥有着很多的故事。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房间号，但其中蕴含的既有自己的努力奋斗，也有当中种种的汗水和幻想。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北马里亚纳群岛。在这里呢，我们去了塞班，也看到了很多很多漂亮的美景，听到了海浪的声音，看到了海鸥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哎呀，那种心情应该是很放松很惬意的吧。希望各位今天都可以度过很美好很难忘的一天。